I feel you so close to me. All my wildest dreams come true. I need no soft lights to enchant me.Hold you ever so tight and to feel in the night the nearness of you. 22:06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5号四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嗯、用一首昨天韩丽建议的她这个不情之情，我来恢复一下非常柔美的第一时段的开场曲、嗯，来自 Jonah Eden 啊 ，Jonah Eden 唱的是一首老歌，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老爵士歌曲，叫做《The Nearness of You》。Nearness of You 就是离你如此近，如此这般近啊，就等于说在我怀中，在我的这个臂弯中的 Nearness of You，、啊 oh. 就是离你如此的接近，但并不是 Closer to You， 就不是说靠近，也不是说那个Stand by You， 就是。在你旁，在你身旁，而是 nearness， 就是非常的 nearness。 好，懂懂懂懂懂懂懂。 对， 其实开场如此的曼妙，就好像这个夜晚，我们不像平常那么喧嚣了哈。一下子呢，语言的节奏啊，说话的这个内容啊，都随着这个音乐啊，一下子就把这个周遭的环境和氛围都营造得非常的洋气。 这是一下到了。 有没有 到了清吧的那种感觉， 这样不好吗、啊、 一下到了你怎么说就是一个人的世界的感觉。 对，你说男左女右已经陪伴大家就是10年又9个月的时间了，马上就11年了，我也在想接下来我们应该有哪些在细微之处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哈。 啊，从这儿变， 就是我觉得在音乐风格上呢，就是说大概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调整他们的播出顺序了，对吗？因为作品本身是你寻找来的哈，你没有办法就改变它自身。 我到最后我播了重金属是吗？第40段， 这个反正我是有能把它拉下来，对吧？不会让它播完整的这个权利的。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样的开场，而且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延续了周一晚上哈，他一个人啊。一个人的那个样子啊，都是侧面。我周一呢是小蓝帽，今天呢是这个，你知道我们东北人管这个就是这个 侧脸吗？ 不是，我们管你头发上这个叫小猴皮筋儿 啊，小猴皮筋儿， 对吧？小绿猴皮筋儿头啊，女生的那个丸子头的 mini 版啊， 绿猴头， 二娃绿猴头，这个单独叫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50，怎么样？你看你曼妙，我也来点手风琴，对吧？你看这个，这男左女右就好像邀请大家到田间啊，或者是山间啊，这个 不行，我有点受不了了啊，我想弄个厉害的歌了。 恋爱的人总是浮在城市半空中，失落无度的忘情忘我紧紧眷恋着，连空气都在温柔歌颂。我看爱情，爱情看我两头，我唱了歌，歌给了我美好期待。恋爱 每当听到这种三拍子很优雅的歌曲哈，很舒服的歌曲，就很想到那一首洋娃娃和小熊跳舞啊， 小时候的那个， 对， 小时候节奏嘛， 是总给人感觉很跳跃，这符合即将要迎来的假期的感觉哈。 对，小时候的节奏感其实用三拍子给锻炼出来是特别科学的。 嗯哼， 用四拍子，因为四拍子变化有点多，然后呢，那个它的那个变奏的那个节奏会层次不穷，然后呢快慢也会变化出很多来，但是三拍子呢永远它有非常鲜明的啊， 对， 要么就四三，要么就是八六，无非是快慢两种，然后就小朋友很好掌握，所以三拍子就是一直是儿时的记忆。 现在的孩子们就是学音乐的很多哈，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在老师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就掌握了。 嗯， 我记得在咱们那个时代，就是家里面就是学乐器的很少，对吧？ 对， 一个班级里其实大家在学这种几拍子几拍子的时候都挺一头雾水的， 对， 不太明白，因为你没有这个乐器的实际的操作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学钢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少，现在就是一个班级里的这个学生朋友，我估计一半以上都得有。 应该就是说，不，虽然不是必修课，但是他肯定是要接触的一些东西的。就像是你无论怎样，经过小学、中学，你都会说一些英语，这是一样的道理，是吧？原来在确实是可以不有的，就是说可以选择。真的是学的不是很好的话也能过啊，但是现在我估计是要求比较严格。嗯，小孩子们现在别说这个了，我觉得就是全是那个补习班嘛，补习班，然后呢全是很多那个额外的这种你要掌握的技能，对，所以你要不学的话，你过两天小朋友们啊，同学们，男同学女同学们聊起来的东西你都聊不上，你都跟不上劲儿了啊，这个确实是够孩子们一手啊。 好吧，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求红人第一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1550红，目前留言41条啊，但是求红的人数还是寥寥啊，寥寥之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小纸条， 是 也是属于发自内心的哈。刚才有位朋友，他叫做田坠木坠木， 田坠木坠木， 对，刚刚这个字我也特别查了一下，他说从初中开始呢就听男左女右了，初中哦， 对， 然后说起你。还有叶谦，应该是在彩铃乐翻天的时候。 那时候 小学三四年级吧， 应该是。 尤其是假期，我老妈老是打开广播，然后各种大声音用彩铃叫醒我，就是你们当年无酷的。我转天了，转天了。 激励孩子怎么早起？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画。 哎呀呵！ 到后来男左女右暖文章，很多次想当红人，但只有今天留言了。可是今天晚上不适合熬夜，主要是熬不住了，需要早睡。晚安，男左女右。但是希望能有我的小伙伴们哈，大家能站出来当这个红人。 嗯， 好啊好啊，这个虽然人家没有这个今天求红，但是人家的心里话哈还是很感人肺腑的， 是吗？嗯， 怎么你觉得不够感人吗？ 是的，确实，因为他从小学的那个年纪一路听过来，11年、12年、13年，让我算一算啊，应该是如果说这样的话，他起码听了有15年，对吧？ 当然了，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当年做彩铃节目和后来的夜晚的音乐节目的这种转变哈，也是衔接的很快的。谢谢你们，我曾经想过哈，如果有一天当我就是要肯定要离开广播，然后退休了嘛，不再做广播的时候，可能在尾声的节目的那一段时间里，会把曾经哈很优质的彩铃啦，还有暖文章啦，就彻底的，你懂吗？就是 一般来说呀，这个职业生涯现在这么快的那个社会节奏，职业生涯基本是在20年左右嘛， 嗯， 就是25年的已经算是哇常青树那种感觉的，不像过去是一个老职工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待了5、60年、40、50年了，那个现在这个很难预见，所以呢20年已经算是一个很棒的了，很棒的一个。给自己能画一句号的了，我是这么感觉，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自己选择的另外一个另外的分支了。好，还是一宿，我可放不动啊，这种歌，来自 Mark Murphy 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urn on My Hands， 我掌握了时间。 For in each we are happily Mary and your delight is my aim. The moon upon us gazes while I seek for phrases, dear, with which to sing your praises. Time on my hands, you in my and for all, I'll see my dreams. I'll count to 亲爱的听友们，觉不觉得今天的开场非常的高级？ 觉不觉得今天第一 高不高级、啊、 觉不觉得今天男左女右第一时段完了以后就要结束？ 有的朋友也是因为经常第一时段会出现，比如说资深的这个咖啡也是咖，说今儿怎么这么舒缓啊？ 对对，第一时间段我们就是用昨天韩丽的提议啊，我们尝试一下。 对，就是让开场呢就显得一切都开始舒缓了啊，没有那么焦躁啊，不是说为了争红人大家头破血流啊，也不是说要找一个存在感每个人都是叽叽喳喳啊， 更不来争了， 而是柔软的啊，而是突然之间世界变得那么的美妙。 可以的，可以的。 哎，我好喜欢这种调调的呀。 哎呦，也不知道你最近中了什么病了。 没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好，因为这是四月天尾声的一个气质哈。 啊，就是你这个小女生情怀嘛，她还是保有的。 我跟你讲， 她是一直在变化中的，所以呢，她的变化，而且还会愿体现出来给大家看。 无论哪一个女人到哪一种年龄段，她内心里都住着一个女性的这个十几岁的那个状态。 对她这个，而且还不掩饰啊，变化给你们看。现在韩丽今天她啊。这些日子吧，近些日子他的变化是喜欢柔美啊，过些日子他可能要喜欢猫头鹰啊，或者喜欢 摇滚， 哎，对，就喜欢这个快乐 滚圈的朋友啊， 然后再过些日子也许喜欢精细，但这不知道啊，就反正是他是会有变化 的，多好啊，这样才会让你的听觉世界变得很丰富，也随着你的情绪在走。 哎，大家忍住，不是大家那个有福啊， 今天的红人也挑选出来了，而且我觉得他的头像哈，就是 很 Q 啊、乍一看以为戴个口罩，实则呢是一个泡泡、 嗯、 吹泡泡糖的， 是吹的跟口罩似的、啊、这个大泡， 它叫做 贝 蒂的 小汪 喵喵，可能是喜欢猫猫的一个女生哈。 贝蒂的小汪喵， 她是毕业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动 又是一个双鱼女，好像这一周好多好多双鱼女， 是 对吧？ 而且是愿意跟你劳动产生关系的双鱼女， 劳动最光荣， 对对对。 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既然我们说第一时段哈，今天晚上都是走这种慢妙风。我们就是继续这样的风格哈，如果你觉得在这样的开场里撑不到第二时段了，不行，我太困了，被你 第二时段我会赶回来的、 这个、不，那就睡吧。 阳光蓝蓝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为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耶、yeah, 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不想放，为何美的东西总叫人的伤，只怕你每次转身，嘿、yeah, 我会以为看见明天的艳阳，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问风叹息又怎么为呢，你只笑笑不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

22:33: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二十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一起问候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 贝蒂 的。哦，你都不想念他后面的了。 他其实他叫 Betty， 对，就直接叫你这个名字得了。 Betty， 是吹泡泡的 Betty。 对对。 今天晚上拜托你担当红人，其他小伙伴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不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目前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24条， 哎， 之多。 厉害了， 还在增加。 对，这上来 不断的增加。 我这独单人照就是那么的啊， 受欢迎。对，所以呢，太好了。我们 二娃老妇的两鬓斑白单人照。 对，就是看来你的这个新生儿子哈，给你带来很多的福气。 但现在是真够胖的，我跟他一开始的那个一对比，简直判若两人啊。 孩子嘛，一天一个样哈。 是， 来吧，该你了。 这个前方高冷的一些事情啊，我很久没有说了，就是简单的几句话吧。今天就说那么两三则非常非常非常冷的，我听着自己都觉得冷的啊，这么一两句话的笑话。说呀，说这个下水道啊很郁闷，一天到晚低着头啊自言自语啊，说我就想不通，我想不通，我就想不通。韩丽，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后来啊，后来他堵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啊，今天就说两个吧。说在清明节期间最忌讳的是拿出手机来，俩人拿出手机来说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挺好。最忌讳的是，哎，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Silence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pinching like a stone in my shoe. Some chemical that's breaking down the glue that's been binding me to you. see the landscape change before my eyes. The features I've been navigating by. No, nothing looks the way it did before. I don't know where to look up, what to look for. I feel like I just don't know you anymore. But I've been burning, I've been down so many times. We walk in circles that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We've been disconnected somehow. There's an invisible wall between us now. But I've been wrong and I've been down so many times. We walk in circles of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We've been disconnected somehow. There's an invisible wall between us. 非常会 没有韩梅， 没有没有，今天就两三个非常非常冷的啊，我这都没上主蒙亮的啊，什么往事如烟，岁月如歌者，我都没说呢啊，就跟你说说清明节的时候不许说的一些啊特别忌讳的现代人啊，因为以前没有，以前呢清明节八十年代的清明节哪说人掏出手机来的，没有啊，真的是能掏出大哥大那简直凤毛麟角，那也不可能说你扫我扫你啊，那是后来咱们近几年有这个微信以后才说的，所以从今以后啊，在清明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拿着两个手机互相的当着老人面说，哎我扫你，哎你扫我吧啊，这个老人听着不高兴啊，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本五的老嘉宾已经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少会遇到的事情哈，因为人们都会有一种避讳感嘛哈， 不 会在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避讳，因为你觉得是日常，你真的是会忘记啊，绝对是日常这样。 22:40， 哎， 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哈， 自己打气呢， 也非常谢谢一直以来非常喜欢这个环节的朋友啊，虽然可能就是那些人也不会很多哈， 你可别让那个聊天量下来啊， 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哈，周一到周四的晚上会现场为你来暖文章， 一如既往的暖女韩丽出场。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不为往事扰，余生只愿笑。有个朋友说他最近心情有点郁闷，事情的缘由是他离婚3年了，却依然无法从过去的伤痛里走出来。最近听说前夫要另结新欢了，顿时陷入了抑郁。在安慰他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身边其实有太多同他一样沉湎于过去不能自拔的伤心人。西方有一个谚语叫做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的，被打翻的牛奶已成事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吸取教训，然后忘掉这些不愉快。人生需要自我原谅，成功需要空杯心态，只有忘记过去的不快，我们才能实现身心轻松，才能更加轻盈地走向未来。总结起来，幸福的秘诀无非就12个字，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笑对当下。首先请放下感情的伤害。一个苦者找到一位大师倾诉他的心事，他说，我放不下一些事儿，放不下一些人。大师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他沮丧极了，这些人和事儿我就偏偏放不下。大师让他拿着一个茶杯，然后就往里面倒热水，一直倒到水溢出来。苦者被烫到尖叫，马上松开了手。大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放不下的，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你要明白，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很多感情里受的伤，不是为了锻炼出内心更为强大的你，就是让你变得更强大。你所承受的伤害，不过是为了更好的让你循着经验找到对的那个人。而那些伤害你的人，上天安排他们离开，不过是给对的人腾出位置。林夕在歌里写道，要拥有必先懂得失去。这个世界是平衡的，你受过多少伤痛就会收获多少幸福。你在一个人身上受的伤，总有另一个人来弥补。所以不要再沉湎在错的感情里流泪了，笑着抬头向前看，会有人爱上涅槃后重生的你，为你抚去内心的伤疤，成为你最温暖的后盾，还你一世的安稳。还有，我们要释怀生活的刁难。最近和一个老朋友吃饭，当年的愣头青现在已经是知名企业的总裁，回望过去的风风雨雨创业路，感慨万千。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毅然决然抛弃安逸的工作，瞄准了互联网行业投入创业，可惜由于经营不善，最后破产了，不仅血本无归，还负债累累。当时他深爱的妻子受不了突然间的落差，提出了离婚，并要走了唯一的一套房子，留给他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原以为生活最差不过如此，结果隔年孩子被查出一种罕见的慢性病。他痛苦过，愤怒过，但他不想活在过去走不出来，更不想就此服输。于是在成都某个街头，那一带的有点年纪的人都印象深刻，二十年前这里有个年轻男人背着个娃，起早贪黑经营着一个小吃摊。很励志的是，他最终靠着自己灵活的人际交往能力、出色的商业思维以及咬牙死不放弃的毅力和乐观，一点儿点儿把小吃摊做成了全国连锁，孩子的病也治愈了。我问他，你恨吗？恨那些苦难，恨生活的薄情和残忍吗？他笑着说，不，带着怨恨的包袱我永远走不远。很多取得成就的成功人士，往前数二十年，谁不是血迹斑斑？但你要从苦难里找经验，从失败中找原因，才能越来越好，而不只一味地埋怨生活的不公。有时候人生最难的事儿，反而锻造了坚强的自己。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不顺心的时候，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发狂，你可以破口大骂，诅咒命运，但到头来还是得放手。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你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所以困难面前抬头挺胸，不要怕，走下去。最后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给大家讲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妇人，特别喜欢为一些琐碎的小事生气，他自觉这样不好，便去求一位高僧 为自己谈禅说道，开阔心胸。高僧听了他的讲述，一言不发地把他领到一座禅房中落锁而去。妇人气得跳脚大骂，骂了许久，高僧也不理会。妇人又开始哀求，高僧仍置若罔闻。妇人终于沉默了。高僧来到门外，问他：“你还生气吗？”妇人说：“我只为我自己生气，我怎么会到这地方来受这份罪呢？连自己都不原谅的人，怎么能心如止水呢？”高僧拂袖而去。过了一会儿，高僧第二次来询问：“还生气吗？”妇人说：“啊，不气了，不气了，气也没办法。你的气积压在心里，并未消失。”高僧说完又离开了。第三次来到门前，妇人这次回：“我不生气了，因为不值得气。”高僧笑道：“他论值不值得，可见心中还有衡量，还是有气根。”那妇人问高僧：“到底什么是气？”高僧将手中的茶水倾洒于地，妇人视之良久，顿悟，叩谢而去。你看，你若不在乎，岁月便无恙，何苦要气？气便是别人吐出而你却接到口里的那种东西，你吞下便会反胃，你不看它时，它便会消散了。气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的蠢行，不管是愤怒也好，悲伤也罢，惩罚的只是自己，以至于积郁成疾。然而现实安稳，岁月静好，衣食无忧，人生有太多美好等你去发现，哪里还有时间去气呢？相反，原谅并不代表忘记，也不代表赦免，而是放自己一条生路。人生如赶路，风尘只一行，一切不过过眼浮云。既然流泪过一天，快乐也是过一天，何不笑着过呢？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温柔而有力量的人。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不要活在过去虚妄的痛苦中，那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让你离幸福越来越远。人生在世，不如意十有八九，既然木已成舟，那就坦然接受；既然无力改变，那就欣然放下。人生之路，走走停停是一种闲适，边走边看是一种优雅，边走边望是一种豁达。不管你此刻正经历着什么，痛苦亦或是不安，请你相信，痛苦不过纸老虎，最怕的是你的不在乎。所以不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打败它。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心态决定人生。关于往事，就让它随风吧。敬过往一杯酒，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此后不为往事扰，余生只愿笑。”就这样，记住幸福的秘诀：不念过去，不畏将来，

学习珍惜秋天的空气，总是让我想起你。今天的天气是不是你在哭泣？过去已过去，勇敢走下去。才发现，才看见，原来自己爱的一直是你。我回到现在才发现，我们不知所措，可是已经来不及。爱需要勇气，牵着他心却在哪里？我试着忘记自私爱到过去，才发现，才看见，原来自己心里全都是你。我回到现在才明白，这份爱放不开，你就是我的唯一。我真的不懂，我试着去爱他到底，再一直相信已把你忘记。 黄义达演唱的《大实话》，爱是自私的。 嗯，还能穿越呢，还能回到过去呢。你想想，然后谁要是能回到过去，然后再回来，那他当然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哦，我发现秘密了，我发现我原来爱的一直是你。” 这个回去，我觉得不是说像一个这个时光穿梭的回去哈，而是可能在回忆的这种成长里啊，你突然间回过头看曾经的自己， 嗯、 对吗？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就需要几秒钟或者一张照片一首歌就能做到的 啊，那这么个穿越法哈。 对啊， 那这是一个暖文别暖文章了，这下蛋了，那个一个暖文章也是能给人蹬回去的啊。 还好吧，不要夸大暖文章喽。 是， 而且其实这些暖文章也许是你白天时光或曾经都看过的，有些朋友也说，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的确，这也都是我读过的一些很优秀的作者啊，他们所写的一些内容，在晚上呢，就像睡前故事一样，和你再分享一遍啊。希望 对的， 真理不怕重复啊，因为人每个阶段所遇到的事情还有心境都不太一样，有一些东西可能那一段时间读，它可能不来电。而这一段时间呢，有可能就会命中红心，对吧？ 命中红心，那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嗯，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小贝哈，这个贝替的笑望喵， 笑望喵， 第三十段了。 对啊。 大家都睡了吗？即将要睡的亲们，祝你们好梦甜甜。还未眠的亲们，感谢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的陪伴。 很周到、 啊、怎么样？ 很周到的一个红人。 怎么样？吹个泡泡啊、嗯、这个双鱼女周不周到？ 绝对周到啊。 对，而且很有这个晚间节目主持人的这个小范儿出来了哈。嗯，虽然这个并不是我常常对大家说的内容哈。 不是， 我基本上都不问大家睡了吗、 啊、对啊，你都是大晚上好。嗯，你不会说大家都睡了吗？这不像话，对吗？不像话。好，来自一个 Radiohead 的歌曲，叫做 Burned Witch。 不好意思啊，第一时段叶谦已经把慢歌舒缓的高级感的都放完了。 对对对，咱们还是在第四时段再恢复吧啊！ 现在就跳一跳喽。 只剩快乐残骸，也感觉不到人。 All my ladies, all my ladies, wind to the left, split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Wind to the left, split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see me, I do what I gotta do. Oh yeah. On the gas, there's no need to queue. Oh yeah. Me and my crew, we got the juice. Oh yeah. So come here, let me mentor you. Well, some say I must, cause I am the boss. Buy anything, I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Stack like a casino, I'm Monte Rossino. If you're the superman, I'm Diana Ross. All my ladies, blind to the left, straight to the right, drop a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Blind to the left, straight to the right, drop a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Step one, report to the dance floor when I say, oh yeah. Step two, tell mom you'll be out too late. Oh yeah. Step three, pull up your bumper, cock up your waist. Oh yeah. Step four, grab somebody now face to face and say, say that you're bossy, cause you are the boss. Buy anything, you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Act like a casino, I'm Monte Rossino. If you're the supreme, then I'm Diana Ross. All my ladies, blind to the left, straight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Blind to the left, straight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Yo, send me up everything where you want, put it on me. Did I not the realest talk, cause she don't play. You say I'm love all the way me do me thing. Girl love it, back up on it. Girl love it, stop up, stop up on it. Bad girl, no for the thing. No for the thing, say you no for the thing. Bad girl, mashing up the thing. Mash up the thing, burning. Say that you're bossy, cause you are the boss. Buy anything, you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Stack like a casino, I'm Monte Rossino. If you're the supreme, I'm Diana Ross. All my ladies,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Blind to the left, straight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这个节奏就完全是打着一个弹幕，睡什么睡？ 睡什么睡啊？给你们第一时段美够了是不是啊？让你们第二时段、第三时段还是要精神回来啊！尤其是一看九零后的这个新生代力量，这个在欧美歌坛上的这个新生代力量啊，就是来自，比如说刚才唱歌这个 Demi Lovato， 戴米勒维多，还有那、就是桃姐吧，应该是管他叫，还有就是 Jax Jones 还是跟他一起合唱的这一首啊， 嗯， 还有一位啊，这是 DJ 大神啊、DJ 大神 Spelodon， 然后他们这个叫拉美的这种节奏啊，是很难很难说每个人都能玩得转的，你必须得有这个 Steph Longdown 来一起来操刀才行，所以这首 Instruction 就是他们三个啊三位。一起来合作的、当然是很精彩了， 虽然节奏很强劲哈，但是有些朋友呢还是很困了要去睡了、OK， 那我们就送别你。可是有一些在异国他乡的，因为时差的关系呢，反而在他那边还是阳光、阳光的上午哈， 很棒、 健康男人， 对对对对， 我这样说好一些吧， 这世界上已经没有时差了，我觉得 他的名字哈，真的如果直白的念出来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奇异哈， 对，就是健美男人嘛，对吧、 但是他中间没有美 也没有康啊，你可想而知，昨天你那个是不是小贱货是不是你的这个物件是小的是大的啊、这个、 他说在异国他乡能够继续听到两位的声音，感觉倍儿亲切， 哎，感觉倍儿亲切， 这一个辈儿哈， 北京人 把这个咱们之间的这种特别你知我知的东西给甩出来了哈， 这辈分就回来了。 行，也祝你在异国他乡一切顺利。 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25，这意味着第三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红人请留步，也就是小贝请留步。而其他的小伙伴呢，如果困了的话就早一点休息吧。我们一起进入到男左女右4月25号四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第40段， 第40段见。 对，叶谦会先登场的，你也知道、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23:32:2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三的晚上，工作男左叶谦在这里陪您度过，他还有25分钟的坚挺时间段啊，我们一起坚挺着。旁边这个人好像不太坚挺，今天晚上 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就要鼓吹放柔软的音乐，然后呢，然后笑声呢是如此的稀疏啊。 鼓吹、我只觉得换个风格嘛，对不对？家里面不能天天都是米饭啊，不也时不时来个包子、饺子、面条子吗？ 哎呦， 对不对？ 这两个还面条子， 对吧？面食可能也要换一下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也希望在这个音乐风格上调整一下。第四时段了，我们的红人 Betty 的笑忘喵，他依然是走这个感性路线哈。 贝蒂笑忘喵， 清冷的， 今天真的好， 我要朗诵了。清冷的4月25号夜，赶工的我终于在大家的陪伴下完成了工作。以往如果深夜赶工，一定会情绪差到罢工了。今晚肩负使命感的我，听着暖文章，不同风格的歌，在大家的陪伴下，在第三时段把工作做完了。 嘿，动力强强， 给大家点个赞，也给自己点个赞喽。 给你点赞，好吧，接着来吧。 Soft Jazz 送给你，休息一下啊。 And in that heart of yours burned a flame, a flame that flickered one day and died away. ThenWith disillusion deep in your eyes, you found that fools in love soon grow wise. The years have changed you somehow, I see you now, now, now, now.Smoking, drinking, never thinking of tomorrow. Lancelot diamond shining, dancing, dining with some man in a restaurantIs that really what you want? No, sophisticated lady, I know. You miss the love of you, long ago. When nobody is nigh. Cry. 没见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没见没见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的，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 我已习惯你走在我的右手，站在忙碌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没见没见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没见没见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的，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看，我习惯你走在我的右手边，一起看无聊搞笑片，约好去看地中海的蓝。我已习惯我们在一起像偶分，分享生活。痛的意义存在，明白让你走回不愿你离开，这样的感情太可贵，我要的幸福每一天每一天慢慢发现，不会再后退，也不能只是你的朋友。 让我们唱吗？为什么方大同会留这样的一个气口呢？ 我这正正数拍子呢。 对， 让你明儿， 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 是 是啊，有很多时候真的希望，虽然每天每天就是上班上学的一个固定的路径哈，甚至呢，吃的一日三餐变化也不是很大，可是就希望有一个人听听自己说话，对不对？ 对， 跟大家分享啊，或者分担。就像我们这位听友啊，他是在这个三十八分钟之前给我们留言，希望今年能遇到对的人，别再让我等了。 你是等对的人了是吧？那你等， 就是他是等的已经无鸡六手了。 我们所谓的等啊，也并不是说完全的守株待兔那种，完全不出击，还是。你需要在那个各种邂逅的场合呀，还是要去争取一下的，然后才能等到。等并不是说真的让你在那儿一动不动在那儿等啊，不是那样的。 这让天蝎女发出这样的呼声，我觉得这位叫做 waiting 这个不新鲜 啊 forever 的娟的朋友， 嗯， 大概是很想寻求生活的突破了哈。 这肯定是啊。 一大段时间里， 这个事情可能让你相当的郁闷了。 没关系，有你十一月的丽姐这碗酒在这， 老阿姨 在这垫底呢， 老阿姨在这垫底， 你不用那么着急的。 不不，这个人的心路过程不太一样的哈。我也曾经有过摇摆，但是如今都快41岁了，真的开始相信了哈。 嗯，认命了他。 我没说完呢。 啊， 凭本事担得身 啊， 好好享受， 还真是 一个人的时光。 你 对吧？ 你能单身，那也是一个本事，绝对是一个本事。你知道我现在特佩服我的，我有两个这样的朋友，他就是说。 就是我之外还有一个哈， 就两种这样的朋友，两对这样的朋友，非常正常的夫妻，非常非常健康的正常的夫妻，就是两个人过，就不要、就是、就不要就不要， 就是丁克家庭是吧？ 对，就选择这个。 对， 我特佩服。 所有的事情都是两个人他们觉得最舒服就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说人类规定了这个组成家庭之后你就该做什么样，或者你到了某个年龄段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呢，千万不是违心的或者说委屈的，而是就是在慢慢的过程里你适应了这种生活，对吗？甚至你还发现这种生活里的自己比搞对象时候的自己要来得快乐、 有的时候 对吧， 不适合自己的生活他绝对不会去选择、不要看着别人眼红，这是硬道理。 不要因为别人生了二胎 对、 甚至要三胎啊，你发现自己头胎还没有生的啊、另一半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有人就是适合他乐得于，比如说他喜欢也是游刃有余，他喜欢跳槽、他这生活中他就是愿意跳槽， 越跳越活分， 但对，越跳越高。但是你不要看着眼红，因为对于你来说不一定合适，你一跳就从此以后生活就会大幅度下降啊之类的，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人是一个人的路子、 这些年暖文章也好啊，我们的聊天也好，其实渗透了太多这样的一个信息了。人生不会像你想象那么糟，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就是珍惜现在，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好，来自 Carmen McRa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m glad there is you。太明显的一个旋律了，叫做 Willow Weep For Me， 来自 Cannibal Endley。 因为我这是一个三张一体的盘，所以刚才我递给韩丽的时候我以为是第二张盘，结果现在放的是第三张盘，里边有一首这个器乐曲，也是其实也之前也有人唱过这首歌，叫做 Willow Weep For Me， 但是现在这一首是器乐曲，大家听一会儿就行了哈。然后待会儿我把第二张盘刚才要真正放的那首歌给大家放出来。I'm glad there is you， 刚才那首歌没有放完，现在我递给韩丽，来自 Carmen McRae， 先听一首韩丽放的歌。 JJ 先唱唱啊。 JJ 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可惜没如果啊，人生只有结果后果，所以不要后悔。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 体谅的不知足。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跳舞，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 Love is illusion, a feeling result of confusion, with knowing smile and blasé sigh. A cynical so-and-so was I felt so sure, so positive, so utterly, unchangingly certain.But I never was aware of love and you. And suddenly I realized there was love and you and I. And I in this world.Of ordinary people, extraordinary people, I'm glad there is you.Treasures underrated pleasures. I'm glad there is you. I live to love. I love to live with you right here beside me. To guide me, in this world where many, many play at love and hardly any stay at love, I'm glad there is you. More than ever, I'm glad, so glad there's 我非常高兴是你，这首歌终于放出来了，来自 Carmen McRae， I'm glad there is you， 非常高兴是你。 嗯，那种很圆满，本周和本天的节目都很顺利的感觉哈。 嗯， 也是啊，时间都到了23:53了，也的确是到了今天的彻底的尾声部分了。我们要感谢今天的小贝，和大家的认真互动，让我们在外场呢收获了256留言。 对，256留言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获得的，在前些日子，也就是去年还有前年这一两年中，我们这个200多都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 给你脸了。 对啊，真是， 包括昨儿。两个人才238， 对， 好像明儿还是你自己，好吧，哈，行，谢谢所有的朋友，明天呢继续好好的加油，四月的最后一个周四了，我们会在晚上10继续恭候各位的，晚安。 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熟透，爱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店旁人谈情何引诱，难道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创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